红袋子，埋了吧。 这叫世事婚姻，他

爸，姐， 人生在世为生活，自己的日子自己 明叹一心火。 那一冬天砸了20斤杏仁子，卖了，买上件黄褂子，花了钱，弄起头狐狸去卷悠卷悠头发。我这都是真心话呀。起来，起来，狠狠心，跺跺脚，跑出去。你，我说什么你也听不进去。看来我不摔碎这个破褂子，你就活不了被刺判。我走， 救命！救命！ 你走不走？ 救命！ 好，你不走，我走。 救命！走， 我再也不回来了。 小伙子花场有精神，老头儿穿上腰板裙，老奶奶穿上林中门，女婿穿上火大肩，学生穿上个高跟， 老板穿上花大褂，光棍穿上大红旗， 士兵穿上大胸大，当官的穿上名牌的。

飞出来的金凤凰， 什么金凤凰啊？ 我连只老母鸡都不如。 哎，八戒，你甭谦虚，半年啊，我叫你放金光。你看我给你买的小学课本一二册。 呀，大哥， 啊， 你能识多少字啊？ 书本上的字 啊， 我都认的。 哦， 我自学过电打大转。 大转？ 哎， 手摇啊。 电视大学大转板。 呀，俺是。 小大嫂，不，弟妹。 你就叫俺八姐。 八姐。 嗯。 半年多了。想嫁了不？不给家里大人孩子送点钱去呀、啊？ 我没有家，我没有家。 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该替你伤心事。锦纱添花， 我也要只人头像。 这个猪八戒 被媳妇。 好，我看这个媳妇是谁。